喂，又系逢哎呀，坐翻正啲先，一我坐埋啲，又系逢星期五晚咧，我哋嘅血案解封啊，有我云霄， 喂，我系仙人， 系啦，咁啊，继续同大家讲啲血案啦， 冇错， 咁啊，讲血案之前咧，不如我哋讲一讲少少风暴嘅消息啦， 系 嘛， 系啊，哇，呢个风好似来势汹汹咁啊，政府不断咁啊，几个嘛。乜讲咩大陆、澳门、香港 几个互通个消息， 互通消息 系啊！但系我觉得应该同呢个上次个天鸽， 嗯， 喺澳门打到呢个落花流水有关， 冇错， 好惨啊！澳门上 次，但系呢个仲坚， 仲坚 咪咯？佢个风眼香港咁大，嗰个横流加埋啊，有一个成个广东省咁大， 系啊，好恐怖呢、啊這 个，即系俾个边嗨下都死喎、 啊、 呢、 這个，系啊，最恐怖嘅地方咧。如果个路径预测冇错误嘅话咧、嗯，其实系好接近香港嘅。 系啊， 有机会打正。 系啊，佢而家偏得西啊嘛。 嗯， 偏得西又好大镬、啊。 嗯， 如果偏到湛江啊，大镬，湛江又核电厂、 啊。哇、嗯，咁啊系啊，真系又好似福岛好似咁啊。 系啊，同埋咧。我成日有个老人家成日有啲老人家成日睇，哇！佢劲个温带，其实温带唔系好劲噶，温带系185嘅咋，嗰个中心风力，路比都劲过佢啊，195。 但系重点就系你遇到咩状况咯，譬如吹得正唔正啦，即系个风力吹得正唔正啦，又或者系咪大潮啦？ 系啦， 又或者系咪你个笪地方有冇啲雨水多唔多啦？ 嗯， 又或者你多唔多啲工业嘅状况做紧啦？譬如话起紧楼啊， 嗯， 或者你好多建筑业嘅嘢做紧啦，咁呢啲又危险啲啦。 最佢俾我睇翻我哋细个嗰阵时喎， 嗯， 即系我哋僆仔嗰阵时系冇雪柜一样嘢噶嘛， 嗯， 一打风就大镬噶啦，你屋企唔会话啊有啲鸡翼啊咩牛丸 啊，你唔会雪住嗰啲嘢噶嘛。沒 雪的 个个扑去街市买嘢，呢几呢 罐头啊嘛， 今日都系， 嗯， 呢两日都系，个个扑晒去买嘢， 系、 嗯、 啊，我都见到系， 抢定晒啲嘢翻我话我同屋主都买一大扎翻去， 可能食到咧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未食完啦。 喂，我叫佢唔好买咁多啊，整几包菜干、猪骨粥啦，食两日啦，整煲 系啊， 系嘛， 系啦。嗱，讲开咧，头先我哋话咧有啲工业嘅事件发生，嗱、嗯，我想讲少少嘢先， 系。 上个礼拜我哋咪讲几个明星嘅陨落嘅，有啲咧听众咧就好有心留言，咦？你哋肝糖冇放埋啊？讲呢啲嘢，我心谂唔系啩？肝糖，我哋之前预做三季嘅节目嘅料嘅， 系啊， 即系我谂接近40集都仲够做嘅。 唔系啊，头先我先喺楼下撞到阿大肥嘅三哥佢哋。我话揾集位，我哋讲江湖嘢，讲国术啊，江湖嘢，当年出师点样会师啊，啲新界打交啊，鼓点啊打唔响啊，啲架撑塞到个鼓满晒嗰啲，因为襟得讲啊，嗰啲都。 所以咧，我想讲血案解封，其实我哋咧江湖仇杀都冇讲过嘅， 系 好似冇话系冇讲过， 冇讲。 其实好多个题目咧，我哋未讲，甚至乎一个题目可以讲两集。点解啊？同类型事件发生得多，咁、咪可以做两集咯。 啊、 好似今日个题目咁样，其实可以做两集噶、 啊。 因为嚟紧呢个题目好大啊、 嗯， 大到个程度就系唔好话两集、三集都够做。 嗯、 所以点会冇货卖呢？只不过系我哋呢一个血袋解封二将会可能系九月份完啦。咁我想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啫嘛。系啦、啊，好嗱，废话少讲啦，我即刻去一去我哋今集嗰个题目啦。我哋今集咧就叫做死。亡嘅工业意外， 嗯， 好啦，一讲工业意外喺我脑度，咁多年以嚟多不胜数， 系 嗱，好似阿仙人咁，你做过喺个地盘做嘢， 嗯， 咁你对于工业意外呢个感觉系点样啊？ 话多咯，喂，讲你 无时无刻噶， 即系嗱，坐落啲钢筋嗰度，我讲过啦，即系坐到正啊，要斗落楼啊，拮到啲钢筋去医院掹翻出嚟又见， 系啊系啊系啊。是啊 斩甩头又有，有一个咧冧棚，嗰啲黑工嚟，直情唔敢报警。call 直情唔系唔报警，唔报三条狗 ，call 圣约翰， 系， 因为插到好似吉鱼蛋咁啊，喺个竹棚跌落去， 即系插住咗个人。 但系第二日冇新闻喎。即其实工业意外好多啊，喂，净系。喂，港珠澳，你见到嗰几单啫，你见唔到嗰啲？ 系啊，好多单，好多单。 如果系上高落嚟做嘢嘅咧，你点知啊？ 冇错、啊。所以今集咧，我哋拣咗咧三单嘅比较大型嘅工业意外， 嗯、 而呢三单咧当日都好轰动嘅。嗱、 嗯， 讲开轰动嘅话咧，我哋去第一单先，去0101啦。嗱、啊，呢一单咧，攞晒埋去救护咧， 其实就唔知咩事嘅。但係最紧要呢一单嘢呢发生喺1993年嘅6月2号好我哋去埋0102啊。嗱，望落去都唔知发生咩事。其实呢单系乜嘢意外呢，就系地盘啊死亡的高空堕下12人死嘅。嗱，呢单嘢呢当日呢都仲系即系英治时间啦，英治时期啦。今日嘅地点呢就系发生喺呢个北角渣华街中华煤气公司嘅地盘。佢哋死亡人数头先讲咗啦 ,12 个啦，但最年轻嗰个呢得16岁嘅咗。 系。 系啊。好，返返嚟先。嗱，问你啊，先人。喺工业即系我哋叫地盘入边啦，好多时起啲高楼大厦，咁冇理由托包英泥上去噶嘛。 系， 咁你应该系有 唔系英泥系揾天秤吊嘅，一系揾开市机扯上去嘅。 系啦，咁如果人嘅上落系点样咧？ 嗱，有啲人你以前铺头咧，旧铺最旧铺嗰度咧，嗰度嗰栋楼冇 lift 嘅。 系， 但系如果有啲有良心啲嘅咧，就有嗰啲龙 lift 啊，即系工人用嗰啲龙 lift 咧，一个铁笼咁扯上去嘅咯。 系啦，龙 lift 系啦，但系嗰只龙 lift 咧，其实好多年前已经有噶咯。 啊，好多年前有噶啦。 啊，我记得79年有单嘢咧，系又龙 lift 嘅意外嘅，发生喺呢、這个嗰咩咩咩。德福花园， 德福死好多人。 系啊，咁但系问题咧，嗰单嘢太过年期耐，就冇拎出嚟讲啦。但系龙 lift 呢一样嘢咧，其实佢都有个安全负载嘅。 系啊， 系啊，唔好乱嚟。 系啊，最多坐有啲大嗰啲最多坐12个嘅啫。 系啊，有啲细啲就8个啦， 8个 啦，即系可能少啲啦。系啦，嗱，呢单意外咧就系、是、造成咗12个人死亡啦。其实呢件事咧，当年系震撼到个程度咧，系我记得嗰阵时我翻紧中学，读紧中学嘅，系连续成个礼拜都报道紧呢单嘢。 系啊。 啊，因为一单工业死意外死咁多人，而最恐怖嘅地方就系话咧，嗰个 lift 咧个设计系真系龙 lift 啦，佢成架 lift 喺20楼跌落嚟嘅时候咧，系12个人喺入边，全部冇一幸免。 唔系大佬，你逼到咁冚，一嘢就啊几秒落咗去， 奔珠针 系啊，奔珠针咁啊，诶话许新元真系快，即刻搭。即刻讲到79年6个死， 系啊系啊，咪嗰单嘢咯，嗰单嘢系啊，嗰九龙湾六死意外啊嘛，系啊，嗰个因为年代久远啲，我就唔讲啦，咁我就讲。 哇，佢个风嗰个仲劲，1906年嗰个风，个天文台长系自杀嘅，因为佢估计个风已经离开咗香港，点知 叫啲渔民出海捕鱼，结果就全部啲渔民 翻转头 就死咗好多啦。 系嗰个真系好，真系嗰个问责啦， 自杀系啦。而家如果之前嗰个特首自杀就好啦， 嗰个晒 好嗱，我讲翻个事件嘅发生啊。嗱，当日下午啦，93年嘅6月2号啦，午膳之后啦，啲工人咧就陆陆续续翻嚟地盘开工啦。咁佢哋就翻去工作岗位嘅时候咧，就听住系14位工人啦，14位工人就逼嘅一架头先我哋所讲嘅地盘升降机，即系龙 lift 啦，就入去呢个咧就上楼做嘢啦。好啦，但系呢部 lift 咧，大家要知道。佢系上限系8个人， 有一定有上限 ，lift 冇可能冇上限噶嘛。 上限8个人，但系14个人入咗去。好啦，入咗去之后咧，咁啊个 lift 升到去咧，20楼嘅时候咧，就有2个工人出 lift， 一出 lift 咧停咗之后咧，佢再想上嘅时候，嘣一声咧，由20楼 bang 撞落地下平台嗰度， 即系 lock 唔死啦已经。 系啦。好啦，跟住咧呢一个个 lift 咗撞落去嘅时候咧，系有200尺高空咧飞咗落去啊！好啦，嗰个情况系几咁恐怖咧？0103，部 lift 系散晒， 梗系散晒啦！咁高飞落嚟， 散晒。好啦，0104，嗱都系个平台啦，呢一度啦个 lift 啦，一撞落嚟嘅时候系一声 bang 巨响，成个 lift 烂晒之余咧。嗰啲人咧喺入边咧系人搭人喺入边嘅，咁当然啦，即刻 call 呢个消防救护嚟啦。咁一掹出嚟嘅人咧，有一部分已经即时身亡噶啦。好，0105， 喂，14个人嗰、那个高度落去，计紧几多吨力坐落去嗰度？ 嗱，呢一单咧我就冇，但下一单咧我有数据啊，我真系有数据嘅下一单系啦。好，0106啊。系啦，做心外客啦，成啦。 其实呢个心外客已经冇意义噶啦，分分钟个胸骨都断晒啦，已经再压啊压穿个心噶啦，已经。 嗱，好多咧，好多死亡嘅时候咧，除咗有啲系当然系身体变形啦，有啲其实咧冇乜表面伤痕嘅。 系， 但系 但系咁高落嚟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嗰下离心力啊，佢就随时咧，因为你人好逼啊嘛，将你个气管同埋肺会扯甩嘅。咁、其实入面嘅内伤好严重，你表面上系睇唔到嘅。咁跟住好多送入医院啦，而好多都系当日已经即系全部都已经身亡噶啦。0107。 但而家嘅地盤咧，有龍 lift， 通常有人揸 lift 嘅喎。 係啊，我又翻翻嚟先，好恐怖呢個。 好多有人揸 lift 嘅喎。 嗯， 即係又係驚你啦，超載。 冇錯，驚你亂咁運嘢上去，一嚟又懟入去。 一來啦，二來咧，喂，一食完飯，個個趕住開工。 嗯， 喂，點你入我又入㗎啦，理得你啫，佢唔會理你超唔超載㗎嘛，拎布林塞曬去，有揸 lift 都俾佢鬧啊！啲友仔真系你知地盤佬啊，个个燥噶嘛，系嘛？赶住开工啊，仆街咁样涌晒入嚟，你真系冇去扶。而家唔开 lift 噶，揸 lift 嗰个 系啊。 大佬，你高整又嚟一单，点搞啊？ 系啊， 唔赔呢啲。 呢啲系啊。嗱，咁咧跟住后来啦，嗱，我今次揾资料咧就揾唔到嗰、那个基建啊。但其实咧呢个事件咧震惊咗全香港噶，因为咧发觉咧肇事咧即系出事嗰个升降机咧就冇进行呢个定期检查，其中有一个齿轮。佢系嚴重磨蝕到咧，成嚿嘢變咗形嘅， 即係話甩牙啦已經。 係啦，甩咗牙或咗牙啦，崩曬啦嚇。咁、意思就係話，頭先你講得冇錯啦，有個人揸 lift 你都仲俾人插，當日冇個人揸 lift。 係啊， 衝入去，逼逼逼， 塞得入咪入咯，趕住開工嘛。 係啊，同埋最恐怖咧，當日咧有啲第一手嘅資料咧影相出嚟咧，即係你知記者咧當日好快到現場噶嘛，咁、你知啦，喺北角嗰度其實附近好多。 好多报告 报本系啦，冇错啦， 成报都即系附近 系啦，即刻影咗相咧。我记得第一张我睇嘅相，当日你知啦，已经有彩色报纸，同埋冇乜格仔噶嘛， 系 咪？即系你好多时见到真系嗰个样，顶咁解释咗黑色咁样。我好记得有一幕咧，系嗰个笼入边系有人喺度，未够晒，而系人搭人啊。即系我好记得嗰一幕，好震撼到今日我都 好鬼恐怖嘅真系， 我搵唔翻啊，我搵唔翻嗰张相。 嗯。 系啦，咁啊，当中有一名嘅暑期工，嗱，其实6月2号呢啲人话都未放暑假，唔系，系考紧会考，但有啲科就考咗㗎啦，有啲人呢就等放榜，甚至乎可能佢次嗰啲嘅科唔系好重要嘅时候，佢就会返暑 假。有啲人唔系剔晒咁多科㗎嘛， 冇错。 有啲剔五科、六科㗎啫嘛，考晒咪算囉。 咁呢个16岁嘅一个小朋友啦，就喺当中呢就身亡咗嘅，因为佢系做暑期工。好啦，咁问题嚟啦，好啦，我哋再去埋呢个0108睇埋嗰个选位状况先。你睇下变晒型啊。 系啊，咁高， 熬晒扭晒啊！ 个冬天长话而家揸龙呢边有牌喎， 系噶系噶， 其实乜都要有牌啊， 入地盘乜都要牌， 都要有安全牌啊。 好啊，0109，嗱呢部 lift 啦，当日咧就调翻出嚟咧做呢、這个啊，因为以前咧香港就有样嘢好嘅，一定会开死因。研究停嘅，即裁判停嘅， 同埋真系即刻要捉嗰个成立个部门啦！你搞掂佢，点解会有啲咁嘅事？ 系啊，因为要确保到以后唔好再发生同类嘅事件啊嘛。 嗯、 好，去0110啊，系啦，嗱，你睇下啦，嗱，呢一个咧就检验个 lift 啦，咁成个 lift 就撞到烂晒，仲有啲血块喺度，好恐怖。 其实嗰部 lift 都好儿戏嘅， 系好儿戏，冇错。我就想俾大家睇下咧，其实德国咁嘅角铁架加啲网， 同埋上去嗰啲声咧，咣，你坐过就知噶啦。 系啊，咁啊，当年啦，咁啊，因为其实嗰个年头咧，发生咗好多单咧，同青少年有关的工业意外啊，即系话未够清啊，地盘啦、啊，政府咧就喺呢一件事之后咧，就立法规定咗一个条例，就系、是、逢真18岁以下咧， 就唔准做， 就不能够进入地盘啦。好，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去广告先，转头再翻嚟继续决案解封。 好，一阵见。